曾经对啰嗦不厌烦，两三岁为我选的衫，未啱身都笑着消化，我逐渐变得壮大健壮，逐渐会一个上学恋爱下课，谈理想时光跟你难讲，别痛心，这代沟必定经过父母亲，我令你有些失望，请给我做我，或会让你惊心动魄，或会动气魔，但我知我让我生命醒觉，在世间要绽放某些光芒，就算不会是你的希望，毕竟这孩子是已经大个。着听母亲的话，还喜爱爸爸的野马，我知我任性得掉价，但得到些赞颂得吗？我愿望某天变做烟花，为着送给你灿烂，想你望我如诞生下我的那时光，别痛心，这代沟必定经过父母亲，我令你有些失望，请给我做我，或会让你惊心动魄，或会动气魔，但我知我让我生命醒觉，在世间要绽放某些光芒，就算不会是你的希望，毕竟这孩子是已经大个。用双手拥着我泪意落了魔，没记忆我害你这样哭过，但我想